每日就大概4至5宗到啦。咁而过去嗰四个星期咧，就有130宗嘅输入个案。咁当中咧，87%咧都涉及一啲嘅变异病毒啊。咁而当中34%更加系涉及一啲嘅 Delta 变种病毒咁。咁而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都讲啦，咁啊海外输入嘅一啲个案咧，所带嚟嘅风险咧。都是越来越大的，咁都呼吁大家咧系尽快接种疫苗。 咁啊，综合个记者会又睇到几个信息啦。第一就系年长嘅朋友嗰、那个，如果系不幸嘅染上咗呢个新冠状病毒病咧，咁佢嘅死亡率咧系偏高嘅，65岁、60岁以上嘅人咧，60岁以上咧个死亡率咧系达到系93% 嘅，即系死亡病例之中吓，死亡病例之中咧，高过60岁嘅人咧就占咗93%。 而且呢一个比例咧，就系随住个年龄系增长咧，个群组个年龄增长咧，亦都会增加。咁呢个系第一个信息啦。第二个信息咧就系喺呢一啲输入嘅个案入边咧，如果佢系已经系接种咗新冠疫苗嘅话咧，咁我可以见到咧佢嘅入院嘅日子嘅数字，同埋佢嘅病情。都是相对上是低一啲，轻微一啲。咁第三咧，当然就是亦都讲咗好耐噶啦，就是咧，年长嘅群组咧，嗰个疫苗嘅接种比例咧，仍然是最低。 咁所以即係都對於接種疫苗有唔同嘅信息啦，包括就係即係仍然有一啲輸入個案嘅風險嘅，咁大家都係打咗針咧，會對於自己嘅保護嚟講咧係更加好啦。咁同埋年長嘅人士咧，咁啊中到新冠疫情嘅時候咧，咁嗰個嘅死亡率咧係偏高嘅，咁所以咧就係都呼籲啦，咁啊而家係未接種新冠疫苗嘅長者咧去盡快接種啦。咁呢啲嘅問題咧，咁其實有同通关又有啲咩嘅关系咧？咁因为都见到咧，就系特首啦，林郑月娥今朝早咧，亦都喺行会之前咧，又见记者啦。咁都提到咧，就关于即系通关嘅问题啦。咁就话咧系会收紧、加紧防疫啊。咁啊，希望可以达至尽快同内地通关啊。咁嚟紧咧，佢就讲咗一啲嘅措施噶。咁佢话稍后咧就会公布。咁一啲嘅豁免检疫嘅措施咧就会收紧啦，咁大部分嘅豁免群组将会取消，剩低一啲非常之紧急同有必要性嘅，譬如话同一啲香港日常运作有关嘅人，譬如话系跨境货车司机，先至可以继续免疫咁去来往两地，咁而其他好多嘅群组咧，可能都会豁免佢哋检疫嘅安排。 睇翻而家嘅即系豁免强制检疫嘅安排咧，可以讲系分开两个大。方面啦，一个咧就系针对由内地、澳门或者台湾抵港人士嘅。嗱，咁呢一部分咧，我哋睇翻佢嗰个即系原本嗰个获得豁免嘅嗰个名单咧，当中大部分都系同呢个香港同内地嘅货物供应啊，或者系人员往还啊等等经济活动啊等等有关。咁头先你讲特首话将会维持嘅，即系继续豁免嘅。跨境貨車司機就係呢一類啦。嗱，咁另外一個大嘅組別咧，就係針對外國、外地、外國地區嚟香港嘅人嗰、那個豁免強制檢疫嘅安排。咁有啲咩人咧？就包括咗有機組人員啦，有船員啦，即係貨船同埋客船嘅船員啦。要履行政府相關運作嘅政府人員咁啊，呢個包括咗我相信就包括咗外交人員啦、使節啊等等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即係。研究今次呢個疫情嘅專家學者啊，上市公司嘅董事啊，因為公務嚟香港就可以，因為必須嘅公務嚟香港可以豁免啦。有金融機構嘅高級行政人員啦，證券業啦，同埋一啲保險公司嘅高層啦等等。咁啊，值得留意嘅咧就係除咗頭先即係明文規定嘅咁多個類別之外咧。其實法例咧亦都賦予政務司司長咧可以豁免部分嘅人嘅，包括咗政務司司長認為咧嗰啲人嘅行程咧係符合香港嘅經濟發展利益嘅生產作業，同埋係提供專業服務嘅必須要嘅行程啦。咁亦都可以豁免。咁隔咗時，大家都記得澳洲嘅影星尼哥傑曼嚟到香港可以獲得豁免咧，相信都係屬於呢一類嘅啦。咁究竟除了一些好像特首所讲是一些必要的，即是为香港的 必需品係提供服務嘅人個豁免可以保持之外，究竟會取消邊一啲豁免呢？暫時都未知道。 係嗱，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就係葵涌道天橋往荃灣方向近美孚巴士總站有交通意外，龍尾咧係去到西九龍走廊近富榮花園。而啟德隧道因為路面油污，往尖沙咀方向管道慢線封閉，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益經中心嘅，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啊，唔單止係即係影星嚟香港拍戲嗰個嘅過程啦，咁都受到係大家嘅爭議啦。咁其實以前咧都試過有一啲嘅外國領事嘅子女啦嚇，咁都喺香港咧係出現咗確診咧，咁就都被質疑咧啊，而家淨係容許佢哋可以喺家居自我隔離，咁係咪太寬鬆咧？使唔使話譬如呢啲領事館人員嘅子女或者其他親屬啊，或者唔係咁核心心工作嘅一啲工作人员，佢哋系咪需要去即系收紧翻佢哋个检疫安排咧？呢个都系有好多人咧就曾经提过嘅一啲建议嚟噶。 嗯，似乎听特首咁讲，即系收紧就势在必行。咁问题咧就系收紧边啲，同埋收紧到咩地步，系嘛？究竟系完全取消晒佢哋嘅豁免检疫嘅安排，因为会加一啲相应嘅条件，譬如话喺嗰个嘅检疫嘅场所啊，即系唔系净系家居检疫啊等等呢度，或者系检测啊等等，加啲相应嘅条件咧，暂时系未知。不过似乎可以肯定嘅一点咧，就头先我哋所讲，而家豁免检疫咧系针对分开两边嘅规定嘅，一个就系针对内地、台湾同埋澳门嚟香港嘅，一个咧就系针对外国地区嚟香港咁。如果今次呢一个系收紧豁免检疫嘅安排，系为咗便利将来嘅与内地通关，咁似乎今次针对个对象应该就唔系内地嗰班啦，应该就系外国嗰一班。 嗯，好啦，我哋都开放我哋嘅热线啦，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点样睇咧？吓，而家嘅疫情状况系点咧？对于即系特首去提议，就系话系取消一啲人嘅豁免检疫嘅安排，大家点睇咧？呢样嘢又系咪有助通关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Our topic to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is the many possible positions in which we can place the words.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我哋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先成日讲嘅字。其实咧，我哋可以放喺句子里面好多唔同嘅位置。我哋第一个可以放嘅位置，当然系句子开头啦。譬如 ladies and gentlemen, Uncle Sue is a very slim uncle.Okay, it's a very slim man. 我哋亦都可以咧，将佢放喺个句子嘅主语后面嘅，通常 comma 再 comma 啦。Okay, 譬如 Uncle Sue, ladies and gentlemen, is a very slim gentleman. 咁呢个语气上咧就会挫多少少嘅。Okay, 咁我哋亦都可以另一个 possibility 咧，就系将佢即系句子尾亦都得。譬如我话 Uncle Sue is a very slim man, ladies and gentlemen.咁咧，如果咁样讲咧，我就唔会咧系好着重嘅，而且句子尾咧听落去语气就冇咁紧要嘅。O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可以做到唔同嘅语气上嘅效果嘅。好，今日就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医生啦。梁志超医生你好， 啊你好， 系 你好，系。 特首今朝咧就係提出咧就係话为咗配合通关咧，咁都会去到取消大部分嘅豁免检疫群组啊。咁头先我哋都讨论啦，咁究竟有边啲人係即係要而家係豁免检疫，咁你觉得边啲人应该係取消呢个豁免呢？ 其实我哋而家嗰个豁免群组嗰个名单咧，其实有40几项嘅。其实我想呢，我们要每一项都看呢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绝对必要。 因为点解呢，其实唔系淨係通关嘅。我哋要知道呢，就话而家全球呢喺嗰个 Delta 变种病毒嘅威胁之下呢，佢系嗰个即系话系因为呢啲咁嘅输入而引致嗰个社区爆发嘅风险呢系极高嘅。你大家睇到譬如话好多嘅例子呢，前居可鉴，你睇返即系话系澳洲，系纽西兰啊，甚至乎系新加坡都嗰个前居其可鉴。即係話喺咁嘅情形咧，我哋就話唔能夠係掉以輕心噶。呢啲咁嘅所謂豁免嘅安排入邊咧，你好簡單嘅啫。如果我哋個社區入邊一個個案都冇咧，無論我哋個社區入邊而家嘅人流同即係疫情之前就一樣啦，公共交通一樣係咁擠塞，大型活動馬拉松都可以舉行啦。但調翻轉頭，如果我哋真係唔好彩，係有啲咁嘅豁免個案，真係走咗由我哋社區去到呢啲高危環境咧，你隨時咧就會觸發到我哋嗰個本地傳播，可能幾個禮拜內咧，我哋都可能有一個災難性嘅爆發嘅。尤其是我哋香港咧，就唔同一啲譬如疫情好嚴峻嘅地區咧，佢哋除咗有疫苗之外咧，就算冇打疫苗咧，佢本身個本土傳播係好猛烈咁咧，佢仍然都可以為嗰個社區咧係製造咗一定一個免疫嘅屏障咧，好似你印度咁先算啦。佢經過三個月嘅 Delta 嘅爆發之後咧，如果你去即係話你最高佢哋40万人入邊一日入邊嘅個案，但係調翻轉頭佢延續嘅時間都係話一個比較短啦，相對佢十幾億嘅人口其實一個細數目。但係如果你調翻轉頭去跟翻佢哋七月政府做嘅檢測，佢成三分之二人咧都有咗個新冠肺炎嗰個嘅抗體嘅。咁喺咁嘅情形呢，你可知道呢，就話佢嗰個啲地方由於有個自然嗰個傳播有一個免疫補充呢，佢哋呢面對一啲咁嘅輸入嘅個案呢，佢哋根本上第一樣嘢輸入對嚟講係冇影響㗎。你入面每日入面輸入就算幾宗，相對佢大量個案佢對佢係冇事。同埋就算你真係有本地傳播都好呢，由於佢哋本身呢就話已經係有一定嗰個嘅本身嘅群體免疫咧，係因為個自然感染嚟到咧，就算對個變種病毒咧，對佢哋威脅係比較少。而我哋香港咧，我哋要知道咧，因為我哋咧唔單止話我哋嘅疫苗接種唔係話特別好咧，而家都未到70%啦。就算嗰啲就可以打針嘅人，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本身咧，就話嗰個長者嘅接種亦都係極低嘅，尤其是喺啲80岁以上嘅咧。咁其實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其實大家呢都唔能夠即係話係為即係話喺呢個即係話面對呢啲豁免度呢唔能夠掉以輕心。尤其是呢，如果你睇返唔同地方嘅疫情嗰個嘅對比呢，好多嘅譬如話而家全球嗰個我哋而家嗰40几个入面高風險嘅地區啦，佢哋嘅疫情呢往往係我哋香港嘅成10000倍嘅。喺咁嘅情形呢，你如果係喺嗰度呢係稍微有一啲嘅疏漏呢，其實好容易呢係有機會呢係有啲個案係走入社區。其實我哋過往都有幾個呢個案走入社區，不幾次都好彩呢，因為唔同原因呢佢哋似乎都係譬如話兩三日內被發現呢，令到我哋呢仲有辦法能夠呢係避免咗一次社區傳播。但我哋就唔能夠永遠都諗住自己係咁好彩嘅。咁當然呢，如果你係話喺通關之後入面呢，所有省市入面呢其實都係一定要收緊嗰個外防輸入㗎啦。如果唔係呢，你係根本上呢，你唔單止係話呢係會令到你自己個社區好容易呢係被熔斷呢，係剔除咗喺嗰個即係話你嗰個係免檢疫通關嗰個範疇，你亦都係呢係為其他地方帶嚟一個莫大嘅風險囉。 嗯，所以你即係同意要收緊呢個豁免檢疫安排。咁問題就係而家我哋要取消邊一啲呢？因為我哋調返轉嚟問，即係其实净系可以保留边一啲咧？ 其实我谂就咁啦，嗱，因为嗰样嘢系一个系我哋社区风险嘅而家一个好重要嘅来源啦。我哋过往好多呢啲咁嘅个案咧，都同呢啲或者直接豁免或者间接豁免嘅人有关嘅嗰啲，即系话走入社区嘅个案。如果你从呢个角度睇咧， 你應該逐一項去睇，睇睇嗰樣嘢係咪真係有絕對必要。如果真係有絕對必要嗰啲，你先保留，同埋保留嗰陣時候咧，都係要揾人睇下，用乜嘢機制先能夠確保佢係安全地咁樣，譬如進行呢啲豁免嘅活動啦。咁同埋應該都要揾人負責審批咧，同埋為嗰樣嘢負責啦。如果唔係咧，你根本上咧係仍然係會容易出現一啲疏漏嘅。因為你始終都係話咧，通關呢樣嘢係重要，但係其實咧，我哋唔淨止係話保障到嘅通關唔好俾佢係一個輸出去一個風險啦。其實最主要都係話，我哋要維持嗰個長久維持呢個清零，令到我哋內部而家已經全面恢復嘅呢個消費啊，所有一啲嘅社交活動能夠可以維持而家嘅生活狀態咧，你都有需要咧係收緊呢個外防輸入嗰個漏洞嘅。 嗯，頭先我哋都有問一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係取消呢啲部分人士嘅豁免檢疫安排，咁係究竟完全要取消佢哋，佢哋要係去租翻酒店做一個自我隔離啊，還是其實都可以用一個所謂閉環式嘅管理，佢哋仍然住喺一啲佢哋自己安排或者家居嘅地方，但就完全是即是有一个严格啲嘅监视咁样嘅。 咩叫闭环式管理呢？闭环式管理入面呢，就是其实大家唔好轻易用咩咩个闭环式管理。如果你屋企有屋企人嘅，屋企人走得出去嗰个社区，你同屋企人接触嘅，其实就唔系闭环式管理。 嗯、 如果喺内地所谓讲嘅闭环式管理呢，连啲接待人员呢，其實要離開嗰個環境咧，都要經過檢疫先可以離開環境嘅，所以我哋都唔好輕言咩個閉環式管理。最主要咧就係話，最得限度咧，要佢哋咧唔好有機會隨便係話咧，係會真係話係喺一個控制以外嘅環境度嗰啲入嚟嘅人係活動，而嗰啲係負責接待嘅人入邊咧，其實都要有一個好嘅監察同檢測咁解啦。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話一定係百分之一百咧係能夠係守得穩嘅。只不過咧就話，如果我哋透過一啲接待人員嘅有一個緊密嘅監察咧，我哋可以盡早發現咁解。 梁醫生，因為我哋就嚟聽新聞啦，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OK， 好， 唔該曬。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公司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之中剔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在考虑警务处处长的初步建议和所夾附的相關資料、保安局局長的意見，以及支聯會和支聯會其中一名董事提交的申述之後作出有關命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注意到相關證據顯示，支聯會一直堅持和宣揚他的五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按所有相關資料來理解，客觀涵義就是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支聯會亦都一直積極持續通過活動推動五大綱領。立法會財委會舉行年結記者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說，今個會期批准的撥款達到3278億元，撇除上個會期和今個會期防疫抗疫基金的緊急撥款，今個會期批准的金額是本屆立法會最高。陳健波說，今個會期在沒有拉布的情況之下開了48次會議，共大約127小時。雖然次數和時間都大幅少於上個會期，但批出的項目有120項，亦都是本屆立法會最多。他希望公眾不要以為會議討論得越耐，提問得越長就是好，應該提質素。被問到會不會競逐連任，陳健波說，如果自己參選又當選，再由當時的議員決定，而如果議會和香港需要他，會樂意去做。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就係新冠疫情嘅最新嘅趨勢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傾緊嘅，請翻梁醫生出嚟先。你好， 啊，你好，系主持好。 跟住落嚟咧，想同你傾下頭先咧，就係衛生防護中心開嘅記者會所講嘅內容啦。咁佢哋就講到話咧，海外輸入嘅個案帶嚟嘅相關風險咧，對於控制疫情咧就構成越嚟越大嘅威脅啊。特別就隨住 Delta 變種病毒喺全球迅速傳播，同埋可能出現更多嘅變異病毒株啦。咁但係而家本地嘅接種率咧仍然未理想啊。咁你同唔同意呢個分析咧？係咪海外輸入嘅風險越嚟越大咧？ 嗱，我谂你个 Delta 变种病毒咧，佢唔净止话打完两剂疫苗都有突破感染咁简单啦，佢本身咧嗰个传播嗰个效率系极高，好多嘅检疫嘅设施咧，其实都有唔全球嘅地方咧，都系被突破有爆发啦。咁同埋咧，就話佢嗰個傳播周期亦都係比以往係大大縮短。由以往嘅，譬如可能係要，譬如話六日你先至六七日先有一個傳播周期咧，一代咁樣，而家可能到三日都有一代咁傳播咧。喺咁嘅情形咧，呢啲咁嘅輸入個案嘅咧，就嗰個風險係極大。同埋一樣嘢，大家咧係要留意嘅，就係話咧，雖然話咧全球入邊咧，而家嗰個疫情咧，除咗歐洲之後咧，係有所下降。但是呢，你睇返入面呢，好多地方入面嘅疫情呢仍然係高到香港呢係1万倍甚至乎以上嘅。喺咁嘅情形呢，你一个人入面由一个疫情1万倍嘅地方去到我哋一个清咗零嘅地方，如果你唔係小心谨慎控制呢啲从高风险地返嚟嗰个人嘅总数，你唔去即係话做好你个检疫嘅安排呢，你就算你好个简单啦，譬如话100个之中有一个走入社区入面嘅，其实你都好难接受啊。点解呢？因为我哋所有嘅经济活动其实内部嘅恢复返晒㗎啦。如果你只要有一个个案咁样走入社区呢，都睇你好唔好彩，唔好彩嗰时候呢，都可能几个礼拜就引致一个大型爆发。呢个同一啲本身佢唔能够做到清零地方系完全两码子事。因为你如果嗰度地方每日都有100啊，甚至乎即系1000啊，过千个个案嘅，你每日就多一两个个案，其实对嚟讲系完全唔系一回事。但如果你系对一个清咗零嘅地区呢，譬如你香港又好，内地都好呢，其实对呢啲即系话任何呢啲输入嘅漏洞呢，其实基本上系零容忍。所以有啲人話咧，你好似係100个人之中有一個嗰個檢啊潛伏，可能發係發病嘅時候係超過14日嘅嚟嘅檢疫咁先算啦。咁但問題就係話，就算我哋而家有12000个個案到，入面有120个走漏喺唔同嘅時間走漏入我哋個社區，你如果喺個清零狀態入面咧，我哋容忍唔到。但當然，如果我哋香港嗰時候有疫情啊大幅度爆發嘅，你當然你唔使理啦。咁其實你睇翻咧，就係話呢啲咁嘅，即係話係嗰個風險嘅防控咧。其實你係唔係話淨係睇呢啲嘅比例？要你睇翻你嗰個社區入邊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你能夠接受到幾多呢啲咁嘅外防輸入嘅風險？喺一啲清咗零嘅地區咧，其實由於佢本身內部冇爆發咧，其實係救咗好多人嘅命。但係入面亦都係咧冇咗一個免疫嘅補充咧。如果我哋喺呢一個冬季去開始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北啲嘅地方咧，似乎疫情開始惡化緊嘅情況咧，我哋喺呢個階段冒然放寬我哋一啲嘅控制嘅安排咧，其實係會為個社區咧帶嚟一個非常之高嘅風險。尤其是我哋咧，而家嗰個長者嘅接種率係咁低咧。 其实呢个仲系大问题。你话我哋香港做嘅措施系咪真系话极端呢？其实我只觉得又唔系嘅。你睇翻嗱，你澳洲当时想维持清零嘅，其实佢喺未佢而家未失守之前，佢哋嗰阵时入边嘅其实系禁止呢个国民入边系出外添啦。佢根本上其实各个国家同地区系因为佢自己嘅需要呢，佢亦都睇返佢同唔同地方嗰个疫情嗰个对比有几大呢，而係要做呢个防控嘅，自己系作出一个调节咁解。同埋我哋好多时入面呢成日都讲话同内地通关呢，最主要就因为系纯粹个经济问题呢，即係话系比较重要呢，呢个系一个比较狭窄嘅睇法。其实我哋点解可以同内地通关，除咗个经济嘅问题之外，一个最重要嘅考虑就话，我哋同内地嘅疫情呢大致上而家都系做到大家都清零嘅相约。喺咁嘅情形呢，其实大家唔会有一个明显嘅正输入同正输出嘅风险。调返转头呢，如果我哋相对一啲全球其他嘅地方呢，嗰啲疫情呢系传播緊，甚至乎而家已经系话要与病毒共存嘅地方呢，个疫情往往系相差一万倍嘅。嗰、那个正输入风险呢，我哋系冇可能接受咁解嘅啫。 好啊，唔该晒梁志超医生啦，同你倾到呢度啦。梁志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噶。咁各位听众点样睇而家个疫情嘅发展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呢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嘅录音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里面有好多嘅歌词，我会特别有好多成长嘅画面啊，全部都出晒嚟。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乒乓球代表梁仲仁、蔡明辉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男子 TT11 级双打循环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继续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自由风，自由风这里。讲的就是特首今早就是提出，就是说是会大部分的豁免检疫的群组都会取消，只是得回一些非常紧急有必要性的人士都就仍然可以是豁免检疫来往，就是香港和其他地方的。究竟哪些人士应该是取消他们的豁免检疫安排呢？不如都问一问这位嘉宾，电话旁边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是，你好你好。 你好。 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人士是应该取消他们的？ 哪些保留哪些取消？ 是啦是啦。 我呢就非常非常非常之欢迎特首呢一次嘅决定。咁你话当我成功争取又好，乜都好啦。因为我亦都只係好清楚知道呢，喺专家对接会议呢，佢哋最关心嗰两样嘢，一个就检疫酒店酒楼啦，另外一个就入嚟嘅时候豁免嗰个范畴，即係个范围太宽。佢原本呢我就理解呀，即係总之做唔同渠道理解呢，佢竟然有46种唔同类别嘅人士豁免嘅，真係嚇死人啦。46种。而家应该呢係大幅削减到呢即大约係10种嘅类别若莫。OK？ 但每一个类别入面嘅人会唔会个人数减呢？咁嗱，我举个例子。譬如话外国领事是一个类别，是不是？我相信他40多减到10呢，走不甩外国领事一定会有的了。因为这些是 大是大非的东西嘛。反而我最关心就是如果46去到10，那每一个类别入面的人数啊，是不是都会减呢？譬如说你说领事，那领事到底是只是正领事、副领事呢，还是凡是领事管仲都得呢？是吧？咁反而所以我 覺得領事嘅家屬啦， 係咁你領事家屬咁 係啦， 咁你有副領事噶嘛？ 係啦， 佢領事有好多政策部門噶嘛，咁你係咪個個政策部門又再佢家屬咧？ 係嘛？咁呢個就屬於嗰、那個，如果係真係大幅減到係十個島嘅類別，咁其中一個類別係領事，咁領事入邊分幾多嘅級數係可以豁免呢？咁我覺得呢個就其實佢都應該可以考慮嘅。咁即係話咧，嗰、那個寬度收窄，那個深度亦都要收窄。 要收窄。 因為主要病毒就唔理你個背景嘛，只有你人嘅啫嘛。你嘅人數越多就越有風險，人數越少就越低啊嘛。 係。 咁所以我知道佢四十六去到十咧，我係覺得係歡迎啦。咁問題嗰十裏頭，我希望佢再減少啲人啊。咁譬如話你係十其中一個貨車司機，咁貨車司機你冇噶，你要開工就開工啦。咁但係另一個極端例子就係領事，咁領事入邊好多人噶嘛，有唔同級數噶嘛。你都開到幾多級咧？咁嘅家屬又計唔計咧？咁係嘛？咁呢一方面咧，我感覺佢永遠都唔會講清楚噶啦。不過就即係呢方面，我覺得都值得睇下咧，即係。我有機會咪問下佢哋咯。 你來自即係不同渠道嘅消息話減到十咧，可唔可以都舉啲例子？十入邊包括咗啲乜嘢咩裏邊喺度？ 即係仍然可以豁免檢疫嘅、啊、 根據你嘅消息， 我所聽到就係、是、領事係肯定其中一種。咁跟住就應該譬如話有啲專家。要去外國去接軌啊，傾同防疫有關嗰啲、應該都會係呢啲啦。 即係變咗大幅取消嗰啲，可能係而家嗰啲，譬如話金融機構高層啊， 上市公司啊， 上市公司即係商業嗰啲會取消多啲，係咪 啊？係因為要老實講，你擺咗金融咁點啊？科技又點啊？咁啊，工業又點啊？点解净系金融啫？ 吓、嗯，但系咧就见到即系近排咧都有唔少嘅啲外国商会咧就去信特区政府，就话其实而家豁免得唔够添啊，希望再豁免多啲吓，可以放松嗰个防疫措施，让佢哋咧可以即系回复翻即系正常嘅一啲经济啊、营商嘅往来啊。咁而家调翻转又要再收紧，咁又点样睇个营商环境？即系发放出嚟嘅信息，对一啲嘅外国商界嚟讲嘅信息系乜嘢咧？ 你真系问得好好啊！我一路以嚟咧都系持续咁批评特区政府咧，把持不定一脚踏两船。呢、這个世界冇一脚踏两船噶，你唔可以今日就与病毒共存，听日又话以清零为目标啊！你要的起心肝决定一样就一样。你睇下外国嗰啲与病毒并存嗰啲，而家咪全部出事。你谂下新加坡有几多单？英国而家几多单？咁咪要翻翻去，咪又系要隔离，跟住咪又系要戴口罩，系咪？你睇翻唔知好似系葡萄牙啩？佢嗰个接种率系全世界好高好高，佢到今日都仲系要戴口罩。OK， 都仲未放松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回应翻你嘅问题咧，就佢亦都知道个压力出嚟好大。如果佢继续一脚踏两船咧，真系。永远都唔使谂通关，咁所以佢呢次大幅豁免，大幅减少呢啲豁免群组，正正就系展示决心要同内地通关。咁你外国商会都对唔住啦，你到底喺度啊喺度系嘛？咁但系而家唔系话唔欢迎佢哋香港营商对香港长远梗系重要嘛？咁点啊？你入到嚟要检疫十四日，你为咗十四日你离开香港去第二度做生意？系咪啊？咁有冇啊？你听外国商会咁讲，佢到底呢样嘢做生意？我想请问你哋，做生意最紧要考虑咩啊？ 有冇钱赚咯？ 钱啫嘛。 唔系咁，即系你觉得？ 要你香港继续系法治社会，有钱赚嘅，有程序嘅，系嘛？样嘢都有程序嘅。咁你出门翻嚟十四日，咪十四日咯？你十四日你都去 work from hotel 噶嘛？有咩问题啫？ 即系你觉得系冇，你觉得系冇实质嘅。 咁离晒谱啊！你嗰十四日有咩嘢啫？你咪酒店做嘢咯。 即系你觉得系冇。 公司，你翻到嚟公司啊，都冇人同你 face to face 开会啦。你都分分钟廿六楼同廿四楼喺度 zoom 紧啦。咁你喺酒店有咩分别啫？ 完全同營商環境，我覺得 你覺得係完全冇實質嘅影響， 就風馬牛不相及，係啊。 嗯，但冇咁方便咯，即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啊，一啲嘅重大决定啊，或者系一啲要一啲人事嘅调动啊，就冇以前咁方便咯。 系、哎、呀，我话俾你听啦，呢几年咧，将全世界人带咗个新嘅生活方式噶啦。我以前乜嘢嘢都要 face to face， 开亲会都系要大家叫，撑一个人咧又开唔到会，而家。如果拿住个手机或者拿住个电脑，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叫人开会嘅，边度仲有咁有藉口缺席啊？你缺席你咪真系走咗去蛇王，啱唔啱啊？我话俾你听啊，你咁样开会啊，你啲 attendance 仲足啲啊，你冇得走鸡啊，你随时叫半个钟头啊开会又得。九个时候开会又得，你试下约二十个人， 即系做老板仲开心啲啊嘛！ 三日都开唔到会又话你听啦、 嗯。喂，田北辰，我想请教你咧，就系关于香港同内地嗰个专家对接嗰个问题啦。嗱，今朝听阿特首讲咧，就、那个情况系咁嘅，即系香港就提出咗一啲建议，咁跟住咧内地嘅专家就反馈翻一啲睇法。咁跟住咧，香港又再提出另外啲建議，咁、嗯、咧就然之後就確實去做，咁啊等內地專家俾意見，然後咧特首就話而家未知道第二次嘅專家對接幾時舉行，你點樣理解呢個信息啊？即係如果係究竟成個狀況係點樣嘅咧？ 我接觸內地嗰啲官員，性永遠都唔會一刀切嘅，成個內地嘅文化由即係。新中国立国以来到今日都是一个协商，协商的意思包括你人大常委啊，我都列席过啦，他都是翻嚟覆去，有些法例搞了成七年啊，翻嚟覆去，咁所以呢这个是正常的，他们有些事关注，咁我们觉得有些事做到，有些事做不到，咁这个世界没有事是一是做到一是做不到，是程度上做到几多的嘛。咁啊，你而家翻到去嘅程度做到几多？咁譬如话四十六、六十，咁上边又点睇咧？咁上边好可能就话喂，你其中一个叫领事，咁你领事到咧，你几多级数咧？咁咪又要倾呢啲咯？ 系， 佢哋最够倾细节。 系，咁你自己又预计个通关个步伐会系点样咧？会几时可以真系达到通关咧？ 呢一次特首的起心肝，手起刀落，话连外国嗰啲。外商嗰啲咁嘅反對，佢都唔理，去保住呢個所謂清零嘅目標，顯示佢嘅行為同國家抗疫嘅行為一致咧，我就開始睇到曙光啦。所以我而家覺得咧，就係、是、出年第一季應該好大機會。 嗯。 啊，咁啊，即係東奧完咗啊。可能过埋两会啦，今年年底咧就问水啲啦，而家都就快十一月啦。 嗱，而家就见到做咗几样嘢啦，系咪？第一就系提咗出嚟有几样嘢啦，第一个就所谓个实名追踪啦，嗰、那个通关码、健康码嗰度啦。第二个就系政府亦都宣布咗所有嘅政府机关要用安心出行啦。今日特首亦都公布咗就要全面收紧嗰个豁免检疫嘅安排。你觉得呢几样够未咧？因为其实内地仲会有其他嘅要求咧。 內地最想要嗰樣嘢，佢亦都知道香港永遠都做唔到。我覺得佢哋係應該係放棄咗噶啦，就係、是、要我哋香港全民都設立呢個追蹤嘅安心出行。 嗯， 即係無論你入唔入內地。 嗯， 咁呢樣嘢就我覺得佢哋應該都接受咗現實。香港係一個兩制唔同嘅地方嘛。 係、嗯。即可以預期，其實而家政府帶頭， 即我嘅意思，即係我覺得特區政府下定決心咧，所有內政要求行為上接近啲嘅嘢，佢哋都會做得到，除咗呢一樣嘢。 係，但特首都講過話，即係都擔心，如果話係設呢個追蹤功能，都驚即市民未必接受嘛。 唔係啊，而家講緊係你自己想去嗰啲，而家講緊係你要入內地嗰啲之前嗰三週啫嘛。咁呢个系自愿噶嘛，唔系强迫噶嘛，完全冇问题啊！ 而家問題就係，如果有個人從來都唔想入內地，你做乜要我安心出行追蹤到知道曬我去邊啫？ 咁嚟緊，而家政府大樓就嚟緊就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先至入得啦。咁你會唔會預期其他嘅處所，譬如餐廳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即係私人地方表列處所，都可能就要強制用安心出行咧？ 其實安心出行遲早都要全民做噶啦， 嚇、 啊，係咯？點解唔係全民做啫？只不過佢點樣用安心出行啫嘛？今日我哋嘅安心出行要個個都用，佢主要唔係追蹤你噶嘛，佢只不過有個 apps 通知你幾時幾日邊度有單 case 確診，唔該你自己去驗啫嘛，佢冇一個追蹤功能噶嘛。咁所以如果冇呢個追蹤功能，我就覺得全香港嘅人為咗我哋長遠目標，佢做乜仲要填紙仔啫？ 嗯， 系咪佢咪攞个手机出嚟，咪用安心出行啦？初就系源于不信任政府，咁但系到今日啊，都未试过安心出行嘅人，结果俾执法部门要嚟做第啲嘢啦，系嘛？ 嗯， 系咯。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啊，多谢你， 唔该晒。 系、 okay. 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创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特首咧今朝就讲系啦，第二次嘅对接会议咧就暂时未有时间表啊。咁但系就话咧系会喺一个有序由小到大嘅一个通关情况，初期咧就会系一个细噶啦，会有配额啦。咁但系就亦都唔能够咧好似以前咁啦，六七个口岸都可以咧就系通晒咧去到内地嗰个情况。咁但系就个目标就越早越好啦，就。但系就唔系话咧，系十二月某日咧就要达到呢个通关嘅情况 吓。嗯，咁睇下即系第二次嘅专家对接会议几时可以举行咧？因为如果嗰个会议举行咧，即系话代表咗即系呢一个阶段政府做嘅嘢咧，可能即系内地已经系即系得到佢嘅认可啦、嗯。 好，听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加士居道天桥近骏发花园。巴士路线268X 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九龙湾启祥道有意外，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启力学校。而因为路面有油污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慢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启福道近油站。反方向啦。启德隧道去观塘都是比较车多，影响到东九龙走廊，龙尾都是排到去新楼街。另外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礼顿道的意外清了场了，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告士打道入口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三蚊跌三个八，比亚迪股份311.4升8.6，盈富基金26.68跌一毫，快手108.2升两毫，李宁95.5升3.95，安踏体育126.9跌2.4，汇丰47.5升8毫，药明生物120元升2.3。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中国环保科技、亚洲资产、益和控股、英马斯集团同中国星海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金电集团、二环财务投资、时代环球集团、富银融资股份同埋丰德利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3.99，瑞士法郎0.92，加元1.236，人民币6.381，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8美元，卖出1,802.32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同大家报告葵涌道嘅交通。葵涌道天桥去荃湾咧，之前喺美孚巴士总站对开嗰度咧，就因为有意外啦，咁啊封闭部分行车线就搞到好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咧仲系相当之多车，需要啲时间去消散啲车龙嘅。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近住美孚一路去到油麻地加士居道咧，都系慢车嘅。咁但系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可以嘅话都尽量改路行啦。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冯德雄为大家主持了。冯德雄想讲一讲，就是再有一些政府部门是可以说有对于查册呢有新的安排了。昨日朝早土地注册处和公司注册处都在网站那里就列明了。咁就由11月1日，即系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查册安排，就要求查册者查册嘅时候咧，要实名啊，即系提供佢嘅姓名同埋身份识别资料，即系例如系身份证号码，系啦。咁而土地注册处咧，亦都讲到话咧，系要查册者啦，系必须确认无意同埋不会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同埋需要明白咧，个人资料喺私隐条例嘅许可之下，可能会被披露或者系转交俾執法机关嘅。 咁当然即系对新闻界嚟讲，就个感觉就系再次进一步同埋打击，即系记者去做侦查报道，去查测嗰个可能性啦吓，同埋嗰个系努力啦。咁除咗新聞界之外咧，其實一啲做土地研究嘅組織，譬如話本土研究社，佢哋都提出咗一啲相關嘅顧慮噶。 係啊，咁佢哋都擔心咧，因為即係早前啦嚇，咁亦都有曾經有記者啦嚇，港台鏗鏘集嘅編導蔡玉玲啦，咁大家都記得咧，佢舊年製作咧關於721事件嘅專題嘅時候咧，咁就係去追查一部嘅車輛嘅車牌嘅一啲資料啦，咁就後來咧就被控告虛假陳述啊嚇，咁結果咧就係被判罪成咧，係罰款6000元，咁而家上訴緊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嘅事件咧，都令到咧就係而家各個部門咧都收緊一啲查冊安排，咁一啲嘅傳媒人士都擔心咧，以後佢哋再做偵查報道，要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查唔同嘅部門嚇，作出查冊嘅時候，佢有冇一啲係同傳媒相關嘅目的可以申報咧？咁如果佢哋填錯咗，即係或者填得係填嗰個嘅資料，可能會被視為虛假陳述，會唔會被控咧？咁有好多呢啲嘅擔心喺度。 咁今次譬如话土地注册处嗰度嘅提出嘅新嘅要求咧，除咗系你要提供嗰个识别身份嘅资料啦，咁嗱呢个以前咧，照我理解就冇嘅，因为以前咧你查册嘅时候咧，都喺土地注册处咧都要你提供嗰个查册人嘅姓名啊，但系咧就唔需要咧系提供个身份证 number 呢啲识别嘅身份嘅证明文件嘅资料啊。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话要你確認咧，係嗰啲資料咧係不會用於備存與備存及公眾人士查閱相關記錄嘅宗旨無關嘅目的。嗱，咁究竟原本呢個查冊嘅宗旨係乜嘢咧？即係根據土地註冊處佢認為嘅宗旨係乜嘢咧？似乎我哋都未揾到一個即係好清晰嘅， 係 好清晰嘅文字嘅版本啊，咁。在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會引起咗新聞工作者嘅擔心嘅。 系嗱，而家土地註冊處咧嚇，去到查冊啦，即係土地登記冊啦。咁係其實查到啲乜嘢嘅資料嘅咧？咁啊，包括一啲嘅物業嘅資料啦。咁譬如佢哋嘅地段啊、地址啊、一啲批約嘅年期啊咁樣，仲有業主嘅資料啦嚇，包括註冊業主個名啦咁。咁同埋即係擁有嘅形式咧，都會寫喺度嘅。咁另外就有物業涉及嘅瓜葛啦嚇，譬如話係按揭咁。咁另外咧就係一啲等待註冊嘅契約咧，亦都會喺土地註冊。土地登記冊嗰度咧係可以查冊得嚟嘅，咁當然而家咁多嘅一啲嘅改變啦，一啲新嘅查冊嘅安排啦，其實兩個部門土地註冊處同埋公司註冊處都係講緊咧，就係話希望咧係要去到保障翻嚇呢啲嘅記錄人士嘅一啲個人資料私隱啦，咁但係喺保障私隱嘅同時，有冇機會真係都俾到一啲，譬如頭先講啦，傳媒人士同埋研究嘅人士，可以係繼續查冊去作出佢哋嘅用途咧？ 即係起碼或者最退一萬步嚟講，起碼係有一個清晰啲嘅説法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即係嗰個宗旨，你話唔可以違背個宗旨，咁個宗旨係乜嘢嘢咧？係嘛？咁嘅。如果呢一點唔清晰嘅話，咁我好難決定我自己會唔會違背個宗旨，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今次兩個政府部門提出呢一個新嘅安排咧，都係自己主動提出嘅。咁就公布咗一堆嘅新嘅做法。咁亦都話咧，就會喺11月1日，即係下個禮拜一 就會實施㗎啦。咁變咗中間有好多嘅問題啦，包括咗新聞界關心嘅問題啦，或者頭先我哋所講一啲土地研究組織關心嘅問題啦，似乎都冇法子揾到一個好清晰嘅答案。 嗯，咁不如都呼吁听众啦，咁唔知大家又对于今次呢个两个部门啦、去作出呢个查察嘅新嘅安排有冇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电话旁边不如都请嚟一啲嘅研究界嘅人士啦，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啦。黄少雄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 系不如讲下咧，本身你哋嘅机构啦，或者你哋做研究嘅人，有乜嘢需要去到查察嘅咧？ 系例如咧，我哋需要去睇翻一块土地嗰、那个业权嗰个状况系点样样咧。有时候我哋研究咧系需要呢啲资料去印证某一啲嘅事实嘅。啊，举个例咧，就譬如我而家想做一个即系地产商可能囤地。喺新界囤地一個狀況嘅，去了解翻究竟佢有冇去即係而家去即係配合，即政府有冇喺土地政策上面，譬如規劃上有冇配合佢哋嘅地權去做個規劃咧？即係我有個疑問，咁我一定要透過土地查察咧，先至會揾到呢一塊土地啊喺某個位置，佢個業權係屬於邊個嘅？咁呢個牽涉咗用土地查察啦，咁。如果佢嗰個土地持有人咧係一間公司咧，咁我另外要再額外做多一個叫公司查察，查下依間公司嗰個背後嘅董事係邊個，咁先知道啊依、這個土地嘅擁有人係邊一個咁樣咯。咁所以如果而家講緊查察實名制啦，有啲人咁講實名制啦，會導致到有好多嘅即係。影響嘅，咁我例如就講話，而家佢實名制之餘，其實佢額外咧仲要查察人士咧做一個聲明嘅。佢嘅聲明咧就係講話啊，查察人士咧係冇意圖，亦都唔會違反呢個新嘅私隱條例嘅一啲嘅安排嘅。咁嗰個情況咧就好似即係因為以往大家都唔使做呢個動作嘅，啊，而家個情況咧就似係好似宣誓咁樣咯。你只要一宣誓或者做呢個聲明咧，就如果日後咧政府去再追究翻你，喂唔係、哦，你做呢個行為有機會導致到嗰、那個業權人嘅心理創傷嘅喎嚇，咁、啊、呢個心理創傷咧，咁其實又好模糊噶嘛，咁會變咗就係而家嗰個實名制就加一個聲明嘅安排咧，就會導致到一啲嘅，譬如做一啲土地研究啦，或者做純粹係想。維護翻自己權益嘅人士，佢會蒙受住一個好不明嘅法律風險咯。咁會變咗我們以往一直做開嘅一啲嘅即係研究或者係調查咧，係會令到我哋再諗下，喂做唔做得㗎？我舉個例子，我哋以往去譬如我去做一啲嘅即係本地研究社，有做一啲譬如鄉紳喺新界可能做啲土丁嘅啊，呢啲違法㗎嘛，我係。透過土地查察先至可以睇到，喂，佢真係喂疑似做緊土丁、哦，或者係某個地方，佢某個村屋佢僭建、哦，佢、那個業主係邊個㗎？啊，原來係某個高官嘅。咁好多嘅社會問題咧，其實係透過依個方法去呈現翻個實嘅基礎咧，話翻俾公眾睇，喂，唔係、哦，而家社會上面有啲人士可能濫權咁、哦、樣樣。 明白。 而家依啲咁嘅即係。 请稍后片刻你的电话， 可能他的电话接收有些问题或者我们再试下去联络他。他刚才都讲到、就是、关于他们有一个查察的需要，都担心接下来如果是需要实名制去到查察的时候，而他又会不会真的触犯到譬如私隐条例新修订的关于一些、可能是对于、就是资料嘅当事人嘅一啲伤害，咁佢哋有啲担心喺度啊。 咁所以逐点阵间要揾翻阿黄少雄翻嚟咧，其实就系逐点都要揾翻清楚噶。黄少雄，你喺翻度啊？ 系， 接 收 个问题 定 话系？系啊系啊，嗱，我明白即系查察同埋搜集相关嘅资料咧，对你哋做研究或者发表一啲报告咧，特别系香港个土地问题咁关键啦，即系对于了解香港个土地问题好重要。但系我想逐点啊，关于呢个新嘅修订咧，逐点即系。搞清楚先。第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所谓实名制，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现在要提供的身份证明的资料，就是譬如是身份证 number 啦。 以往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以往俾土地查冊咧，其實都喺就算即使你有個 account 即係有個帳户咧，其實你都要留嗰個查冊人嗰個名嘅，或者有聯絡方法嘅。咁係啦。咁其實個身份即係都某一個程度都係暴露咗噶啦。咁新嘅加埋要呢一個身份證 number 同以往個分別點解係咁大咧？ 其實你以往可以唔提供噶，因為你唔需要一定係機構嘅即係 account 嘅持有人，都可以做噶嚇。咁、所以 你私人 account 就你有信用卡 number 啊嘛？ 係啊，信用卡其實以往都係半實名制，因為你要透過信用卡先至俾錢噶嘛。 咁所以而家加埋要身份證 number， 點解分別咁大咧？ 其實我諗個重點唔在於係咪真係俾個身份證 number， 係實名制之外再加一個聲明咯。 知道， 因為嗰個聲明先至係最危險嘅嘢。 第二個聲明啦，就係話要確認無意及不會違反私隱條例嘅規定啦。咁、其實就算你冇呢個聲明，如果你係做咗一個即係你某一啲行為係被認為係違反咗嗰個私隱條例，你一樣都要負責㗎。即係同呢個聲明嘅關係有幾大咧？ 其實以往咧個私人條例都處某程度上處理咗即係起底個問題嘅，譬如話你有好惡意去公布一啲嘅即係資料咧，你無需要個聲明咧，其實執法部門如果有充足理據得， 我意思就係咁，其實如果你係違反咗嗰個規定，你都係犯法噶嘛。係 啊係啊，咁但係而家係再加強版，即係譬如話就要整個聲明，你要宣誓話我冇意圖。再加我唔會違反呢個條例，咁呢個條例咧又改咗嘅，即係佢係今次係加咗一啲叫做指明傷害一個概念啊，就係如果對資料當事人有一個所謂指明傷害，咁咩叫指明傷害呢？就係、例如佢會因為呢個資料嘅披露咧而受到啲資料嘅係威脅嘅嚇，甚至乎係心理創傷係啦，咁家屬嘅心理創傷咧。都會係包含在內嘅，咁呢個就我哋會覺得係最大嘅問題咯，因為咩叫心理創傷呢？即係如果有啲人係覺得即係難聽講係玻璃心嘅，即係覺得我公布咗個資料，原來佢係做緊啲嘅涉嫌違法嘅行為，咁佢覺得心理創傷嘅話，咁變咗我公布即係揭開呢個嘅即係罪行嘅人係要承受反倒過來要反即係承受呢個法律責任嘅。咁所以嗰個問題 係，咁你都要等嗰個法例嘅，即係我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你冇呢個聲明，你嘅行為都係受呢個新嘅私隱條例規限噶嘛？ 如果有個聲明嘅話，佢會更會多咗個理由咯。 明白， 佢話你違反咗個聲明、而去用呢個嘅私隱條例去 charge 你咯， 明白。 咁所以系会比以往咧系辣咗嘅个零。 OK， 明白。嗱，第三样咧，我就即系真系要搞清楚啦，就系话你个声明咧就系确认无意及不会咧将该等嘅个人资料咧用于与备存及供公众人士查阅，即系简单讲，即系同查册呢件事嘅宗旨无关嘅目的。其实大家清唔清楚而家嗰个查册根据土地著处所讲嘅嗰个宗旨有冇一个明文嘅宗旨喺度噶？ 其实上面都冇讲得好清楚嘅吓、啊，即系例如而家讲紧查册大概都系讲紧话我系唔系即系俾市民查册嘅目的都系查核呢一个嘅土地交易系咪有欺诈嘅成分啦、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即系呢一个系都比较即系喺个比较模糊一个， 即系而家大家其实冇一个明文嘅宗旨，大家去判定我哋系咪违反嘅。 或者我补充一下啦，因为我哋都有就住今次嘅查册嘅新安排咧，就向土地注册处就系查询嘅。咁土地注册处嘅回复就话，根据土地注册条例咧，土地注册处备存同公众人士查阅嘅土地记录咧，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诈成分嘅物业转移，同埋咧就为公众人士咧就提供容易追溯同埋咧系确定土地业权嘅方法咁。咁以你所理解，其实呢度所写嘅目的系咪一定要同交易有关呢？咁而如果你系做研究嘅，有冇可能系即系都符合呢个宗旨？ 或者确定佢嘅所有权咁样？ 嗱，依、這个就原本系冇。 冇講到清楚研究呢樣嘢係爆唔爆嘅，咁所以係之即係我諗查查呢樣嘢嘅收緊咧，唔係今日先講，我幾個月之前都講過一個嘅憂慮嘅。咁今次咧，政府喺公布啲新資料嘅時候，佢講明咧有相關嘅豁免嘅，就譬如話你研究工作嚇、你新聞工作呢啲都可以受到豁免，係唔會被追究嘅。咁但係咧，我哋睇清楚少少咧，佢嗰個嘅即係新聞公告同埋佢仔細入面啲資料咧，佢一路講話任何事都係視乎情實際情況而定，而佢係期望啲即係資料嘅申索人咧係唔好過分依賴呢啲豁免，即係換句話說，你而家做緊一啲嘅即係學術研究或者係調查，唔代表一定冇事噶。咁但係咩情況之下有事咧，就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咁即係會變咗我哋根本就唔清楚政府點樣去拿捏呢個嘅即係準則啦，即係譬如咩叫做學術研究啦，咩叫做心理受創啦，啊咩叫做滋擾啦，其實你會變咗係以往可以好安心做一啲嘅即係譬如調查或者研究咧，而家咧好似要三思而行咁樣。咁其實你講話有冇影響到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咧？喺我哋嘅實際層面嚟講咧，係已經係發生緊噶啦。 即系都已经有，而家已经有啲顾忌就系咪啊？ 有噶啦，我哋而家都开始，即系譬如我哋我哋自己研究社内部啦，亦都有同一啲其他团体有去倾过话关于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应对嘅。再亦都会睇翻以前大家即系做咗研究结果啊，即系公布咗研究嘅报告啊，上面有冇机会有啲嘢系触及咗新嘅法例？但系以往呢啲一切。嘅即係我哋公布過嘅一啲嘅即係研究結果有冇造成滋擾啊？即係係咪真係叫做滋擾啊？其實我諗公眾都雙眼睇得好清楚嘅嚇。咁但係而家已經做到好大嘅效果咧，令到唔少嘅團體咧重新去諗啊。喂，我過往即係都叫合法，同埋應該叫做係好，我履行緊我哋嘅職務咯。簡單嘅講句，即係點解今日會好似多咗個法律嘅風險喺度嘅咧？ 明白，好啊，多谢你啊，黄少雄。 好， 多谢你。 系 黄少雄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噶，咁就讲咗一啲佢哋做研究嘅人士嘅一啲睇法啦，对于今次嘅查察新安排。咁头先都讲啦，我哋都向土地主责处查询过啦。咁佢头先除咗讲埋咧，即系讲咗呢个嘅土地注册登记册嘅一啲宗旨之外，亦都讲咧话今次嘅新嘅行政措施咧系冇改变现行公众人士，包括传媒咧根据条例查阅土地记录嘅权限，同埋可以查阅嘅资料。话查册人士咧喺查册同埋使用当中嘅资料时候，要需要确保符合上述嘅目的同埋用途嘅。我系电话1872311。 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鲁泰愚对华友好，为推动中韩建交同埋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鲁泰愚逝世深切哀悼。香港代表队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再添金牌。张瑞琪在女子 S14 级400米自由泳决赛以4分59秒15的个人最佳成绩夺金，她在今届赛事暂时累计取得三金一银。另外，李铭业火拍唐志铭出战乒乓球男子 TT7 级双打循环赛，面对另一对港队组合唐志勇和陈思鲁，以及四川、湖北、海南及内蒙古的组合五战全胜夺得冠军。至於唐志勇和陳思魯在循環賽取得一勝四負，以第五名完成賽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今日陽光充沛，下午各區氣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在下午4時，位於南海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胡志明市至東北偏東約4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時，熱帶風暴馬努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約6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早上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车少啦，近住律伦街那段车龙就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山车多，车龙排到落去下角道，龙尾就一路去到湾仔交汇处，上埋去东区走廊落桥位。另外在九龙方面，较早时葵涌道天桥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西九龙走廊近住大角咀至到澳海城一段比较多车一些，而呈祥道的支路去青葵公路受到这宗意外影响都比较多车的。现在近住呈祥道近住蝴蝶谷这一段一路去到明爱医院这段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在观塘善发道怀疑因为有气体泄漏，来回方向都是封闭了的，驾车朋友要改道行驶了。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就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讨论紧嘅咧就系土地注册处同埋公司注册处咧，寻日就公布一个新嘅查册安排，就话咧系下个星期一11月1日开始咧，就系需要实名咧去到查册啊，即系话咧查册者需要提供姓名咧同埋身份证号码啦。咁兼且咧土地注册处嘅安排咧，亦都讲到话查册者系要确认咧系无意，亦都唔会违反私隐条例啊。咁同埋咧就系、是、都讲到话咧，嗰个嘅查册嗰个嘅宗旨吓，系都唔系即系嗰查册嗰个嘅用途啊吓，就唔会用喺同呢个查册宗旨无关嘅目的上面吓。咁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头先咧，我哋就同一啲嘅研究做研究嘅人士咧就倾过啦。咁呢一节咧，我系同一啲传媒嘅界别嘅人士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啊。陈朗星你好， 你好， 你好， 冯德 生洪前辈你好。 系，唔好客气。 点样睇今次查察嘅新安排呢？ 即系好意外啦，即系一个纯粹通知，即系唔讲都唔知，好想有人讲先知嘅情况啦。咁呢个系令我哋意外的地方，唔意外嘅地方系过去呢一年半载啦，好多公共嘅资讯资料咧，我哋去查咧，都系有好多嘅限制喺度啦。之前佢公司注册处将啲董事嗰啲身份证号码遮住咗啊，我哋去法院睇控罪书，一啲好重要嘅资讯又冇咗啊。咁所以即对于即感觉到嘅特区政府对我哋。即係新聞界去接觸呢啲資料咧，嗰、那個善意同埋嗰個嘅方便咧，係已經冇曬噶啦。咁所以嚟緊嘅即係做報導係會好多困難咯。 嗯，嗱，陳老師，我哋做新聞第一樣，我哋先搞清啲即係澄清咗啲事實，係嘛？呢個最緊要。你介唔介意我逐點即係澄清下你嗰個睇法啊？ 好啊， 好啊。其實佢而家土地註冊處佢有嘅。有三点新的要求啦，可以讲下。第一个就是要提供嗰个查册人的身份证明资料啦。如果我冇理解错咧，其实喺而家即系未有新的措施生效之前的做法咧，都变相某种程度咧，要留低嗰个查册人的某一啲资料，譬如姓名啊、电话号码啊，或者信用卡资料。咁点解而家呢个实名对你哋觉得个影响系咁大咧？ 嗱，應該唔同。佢本身要留低電話同埋留低名咧，其實問題都唔大嘅。我哋都覺得都合理嘅，因為你始終而家你涉及一啲私隱嘅材料嘅資訊，咁留翻個名同埋電話號碼都可以理解嘅。咁當然以前嘅做法可能就會比較寬鬆啲，或者比較令大家會舒服啲啦。咁但係而家你加呢個名之後咧，其實一定要同另一樣嘢，就係你嗰個查冊嘅目的嚟去睇。你查冊目的咧冇一個選項係新聞工作嘅。咁只有一啲譬如可能係澄清翻揾翻一啲資訊啊咁樣。咁如果我哋擺翻喺蔡玉玲案裏面去睇嘅時候，就會有呢個擔心，因為我哋可能對嗰啲查實嘅目的有我哋嘅理解，咁但係執法機關未必係咁樣睇嘅。咁到佢覺得佢話你唔啱嘅時候，呢個上法院，法院咧又會覺得你係即係用一個好狹窄嘅方法嚟去詮釋咗嗰個法律。咁結果我哋就會係一個即係會被控啊，或者會受到刑事追究嘅危險嗰度。咁有咗呢個嘅電話同有咗呢個身份證號碼同埋姓名咧，就變一個舉證同埋嗰個過程就好簡單啦， 容易好多。 即係我裏面就見到啦，只要有嗰張紙，有你個名，有你嘅身份證號碼，咁你剔咗嗰個嘅目的，咁、那個目的即係行政當局或者執法當局唔同意嘅，咁就已經可能構成咗個罪行啦。 明白。 咁樣咯。 係，跟住我想問第二點啦，就係、是、第一就係要你確認無意及不會違反係違反呢一個私隱條例入邊嘅規定啦。 係。 嗱，咁啊，如果我哋 refer 翻去私隱條例咧，私隱條例新聞界係有豁免嘅喎，咁你擔心乜嘢咧？ 嗱。呢度就係更加另一個即係 tricky 嘅地方，冇錯，佢係提到幾次提到私隱條例嘅，但係呢個針對咗咧，純粹係佢搜集資料嗰個目的嚟嘅啫。而最尾我哋你喺蔡玉玲案就見到啦，佢告你嗰條條法例咧，就唔係私隱條例嚟嘅，就係即係刑事罪行條例，可能係虛假聲明啦，可能係虛假文書啦，又或者自己相關。嗰啲法例，譬如如果係土地註冊條例或者運輸署嘅車輛登記條例裏邊，對於嗰出個對於嗰啲名冊裏邊嗰啲嘅要求嘅法例啦，咁變咗到時我哋即係都會直覺擔心就係啦，即係我哋仲可唔可以攞住私隱條例嗰個免責條款嚟去應對呢啲法例咧？咁睇落去機會就唔大嘅，所以嗰個法律嘅風險都係依然係存在。 嗱，第三樣就係要求嘅查冊人咧聲明。嗰啲資料咧係不會用於同呢個查冊嘅宗旨無關嘅目的。嗱，咁啊，原本我哋就都有個疑問，究竟呢個所謂查冊嘅宗旨有冇一個明文嘅條款咧？咁呢個，但係後來咧，土地註冊處就答咗我哋啦，就話咧，呢個查冊嘅目的咧就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分嘅物業轉譯。以及為公眾人士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業權的方法。我哋做新聞去查冊、查土地註冊， 其實個目的都係想知道個業權誰屬，同埋個業權喺過去一段時間嘅變化咧。咁呢一個係咪其實就係符合咗佢嘅查冊嘅宗旨嘅第二項咧？就係、是、為公眾人士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業權嘅方法咧。咁其實變相係咪已經 cover 咗我哋新聞界嘅工作咧？ 我哋而家嘅字面理解或者我哋期望嘅都係咁樣，但係即係好不幸地就係喺蔡玉玲案裏面我哋見到就唔係咁，即係譬如喺蔡玉玲案裏面我哋， 但蔡玉玲案就冇呢一個所謂宗旨喺度噶嘛， 同埋蔡玉玲案係佢揀做一個目的， 佢揀做一個 後屘就話佢 為運輸嘅目的啊嘛，咁蔡玉玲就我哋嘅理解就係、是、喂我哋想證明嗰架車揸嗰個人當日係咪揸呢架車，咁我哋都理解為係一個運輸目的啦、啊。 但呢個宗旨好似清晰，可以清晰好多嘅喎，就係我嚟追溯翻個業權同埋。 唔係，但係嗱，如果係嗰，如果係用翻嗰個嘅聆訊之間咧、就裁判官睇嚟就唔係咁，佢將嗰個法例可以詮釋得好窄嘅，而嗰個好窄就真係你真係要去追溯喎、你可以理解，我哋可以自己理解為報道，就係、是可以幫到追溯，但係報道係報道，追溯係追溯，即係始終都有呢個危險喺度咯。咁你即係問題就係出現呢一樣嘢，就係你夠唔敢搏咧，係嘛？即係你夠唔夠承擔呢個風險咧？咁解咯。 係嗱，頭先講嘅全部都係關於土地註冊處嘅一啲新嘅查冊安排啦。咁仲有公司註冊處嚇嗱，睇翻以前嗰個嘅查冊安排咧，公司註冊處就都好似即係頭先講即係運輸處嗰啲一樣啦，係有提供一啲喺表格入邊提供一啲查冊嘅目的嘅選項俾你去揀嘅咁。咁你又見到有冇一啲係同傳媒工作有關呢？ 嗱，字面上係冇嘅，不過我都同啲同事請教過，佢哋話咧，公司註冊處同佢哋做 media briefing 嘅時候有講過咧，係某啲嘅項目係可以當係，即係好似係查公司董事嘅資料嗰、那個咧，佢哋當係即係係可以新聞界可以用嘅。 第七項應該 係啦，第七項啦，係啦，就查董事嗰樣嘢，咁同埋系啦，就係公司註冊處就呢個安排咯。咁我諗局方同傳媒都打咗招呼嘅時候咧，我亦都當然都冇 update 到係咪而家都係咁啊，但願都係咁。咁如果冇改變嘅話咧，咁呢度個擔心可能會少啲。咁但係都係嗰個問題啦。你查過車牌蔡玉玲案之後，大家係咪可以包保之後一定乜嘢事都冇咧？咁恐怕都即係我哋睇法唔係咯。 补充少少啦，有关于头先话，即系其中一个嘅选项可能同传媒工作系有关咧，咁就有啲传媒都翻查翻咧，其实公司注册处喺2016年咧一个新闻稿咧系讲过，咁就系话咧其中嘅第七项嘅选项，即系话查冊目的系为咗确认该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级人员其前董事吓如有的话嘅详情。就同或者係咧就之前嗰六項嘅人士嘅一啲詳情啦咁就公司註冊處嗰陣時嘅新聞稿就話咧呢個第七點咧就可以涵蓋記者就住新聞報導進行搜集資料啦咁啊會唔會係將來都係咁咧？呢、這個就要可能係咪要進一步澄清啊？係嘛？ 係咯，個確立只係喺一個2016年嘅新聞稿，其實冇任何法律效力噶嘛，咁所以。即當然我哋都其實都係講嗰句，我哋唔係期望啲乜嘢嘅特權嘅，大家即係一定要搞清楚。只係因為新聞報導裏面有時係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即係你唔豁免新聞行為，你豁免一種當我哋提出係有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都可以做免責辯解咧，咁都會好啲。咁但係而家呢兩樣嘢都冇咯，咁大家即係會變咗我哋新聞界作為第四權去監察個政府，去監察個社會嘅唔同嘅部分去運作嘅時候，嗰、那個能力就會低咗好多咯。 陳老師，其實你哋而家最擔心嘅係咪其實係嗰個心理上嗰個阻嚇同埋個影響咧？ 心理上嘅影響係大啦，即係都可以見到，譬如以前一啲主流媒體、甚至電視台都會去做一啲查冊報導。咁但係，即係由蔡玉玲案到近呢排嗰啲即係查冊嘅問題啊，嗰啲嘅不友善咧，即係我哋好少見到喺電視台已經有呢啲嘅報導啦。咁當然有幾間傳媒係過往都有經常都做，亦都比較出名做嘅。咁佢哋點樣去應對咧？咁我都要即係仲係觀察緊。 同埋今次呢個實名制會唔會即係對前線記者都會有影響啦。 特別係啦，因為公司註冊為例啦，佢之前係可以公司去查公司嘅， 公司 account 係啊，佢而家就要用個人啦。 咁就變咗係真係前線做事嘅同事要負責任啦。咁我都係嗰句説話啦，其實要去攞呢啲資料，我哋留個名同埋身份證咧，其實問題唔大嘅。問題但係我哋而家即係有啲名不正言不順去做，而政府亦都睇嚟完全無意係加翻，無論係公眾利益也好，還是新聞報導呢個目的為也好嘅一個免責或者係一個辯解嘅條款。咁我哋變咗就真係好個處境係好困難咯。 好，唔該曬陳朗星，多謝你啊！ 唔該曬兩位， 係陳朗星咧，就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電話旁邊有一位聽眾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 請講啦， 你好啊，我就地產代理嚟嘅，咁我係贊同要實名制嘅。其實響即係過往都見過有好多咧不法之徒咧，係利用到一啲查冊咧去偽冒業主嘅。做甚至乎我哋見過有用假身份證先知道個名之後去偽造一啲身份證啊，去假冒業主賣樓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啊，做呢、這、一個，咁亦都曾經亦都又有一啲不法之徒咧，咁利用去查冊咧就啲追嗰啲叫咩啊追數公司啊大耳窿啊咁樣咧，去揾一啲業主嘅地址咧。咁我覺得都用咗實名制咧，可以減低咗一啲咁嘅罪案發生咯。咁另外頭先啱啱就等電話，等聽電話嘅時候聽到位記者會主席講嗰啲咧，我覺得唔係唔得嘅，我覺得記者係可以嘅，基於公眾利益啊去查察。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基於公眾利益去查察，你又何妨佢以往係可以用公司嘅仔嘛，佢個報館啊嘅名去查，咁。而家用咗佢嘅記者名實名制，我覺得冇大影響啦。總之你嘅出發點係好嘅，係為公眾利益去查一啲咁嘅嘢嘅，我覺得 OK 嘅喎、所以都唔需要太過去擔心呢一樣嘢咯。 好啊，多謝曬李先生嘅電話嚇。好，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題目。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瑞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男， 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上一集觉得意犹未尽，今集嘉宾继续请嚟特首林郑月娥。 只要你有理念，你的理念就是想服务社会，咁系做到嘢。 10月27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4啦，自由风，自由风咧，咁啊呢个时间都倾下立法会选举啦吓。 12月19号 系啦，12月19号就会举行啦。咁而好快咧，嚟紧星期六啊，10月30号个提名期系啦，就会展开啦。咁究竟点样去安排嗰个投票咧？咁寻日选管会咧就系发表咗立法会选举嘅活动指引，咁都有几个修改嘅地方噶。咁包括咧投票时间咧就缩短一个钟，咁就会由本来咧就朝早7点半开始，而今次咧就会由朝早8点半开始，去到咧夜晚嘅10点半。咁而选举日咧会设有不少于620个票站，咁当中咧亦都包括竹篙湾检疫中心嘅，即系如果一啲嘅检疫紧嘅人士咧都有机会咧系可以投票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不过咧如果系家居隔离啦或者酒店隔离咧就冇办法啦，就不设票站嘅今次。咁而咧就係之前都有啲建議就話啊，不如喺一啲嘅口岸嚇，都係增設翻票站，咁就係俾一啲嘅可能喺身在內地嘅人士去到投票啦。咁不過今次指引咧就冇去到講到呢個問題喎。咁究竟啊一啲嘅對於今次嘅立法會啊或者係大家投票人士點樣影響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 傾下。 咁我諗大家其中一個最關心嘅問題咧，對於今屆嘅選舉，當然就係有幾多人參選啦，會選到啲咩人呢？這個大家都關心啦。但係另一個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就係、是、會唔會即係或者係點樣避免好似今年就較早時候選委會嗰個選舉嘅時候所出現嘅混亂嘅情況重演咧咁樣，咁選管會或者係選舉事務處喺呢一方面有啲乜嘢新嘅做法，有冇檢討到要嘅做法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 好啊，電話1872311啊，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就係、是、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啊，黃國健你好。 系 ，hello， 两位 朋 友， 系你好啊。嗱，首先，其中一个大家关注嘅焦点就系今次嘅指引咧，冇提及话口岸票站嗰样嘢，你点睇？ 嗱，我就觉得口岸投票咧，就唔系净系纯粹香港自己可以决定嘅事啦。因为你喺个口岸就系两方面即系内地都有管理嘅。咁就如果而家内地对嗰个疫症咧嗰个管制咁严嘅话咧。佢會唔會因為疫情嘅關係啊、群聚嘅關係啊，對呢個喺口岸投票有顧慮咧？咁樣咁，我唔知道政府同內地有關當局嗰個溝通係點樣啊？ 係，其實係有係技術上係真係做唔到定係點樣咧？咁而家譬如內地嘅港人咁點算咧？係咪真係要預咗翻嚟去到投票咧？ 嗱，其實據我哋知道咧，大概都有二三十萬，即係喺內地工作啊，或者喺內地居住嘅香港人嘅。咁當然可能佢哋有部分都好想投票啦。但係如果因為疫情嘅關係安排唔到咧，都幾頭痛嘅，因為你翻嚟咧先揾香港人翻嚟唔使，如果係回港易， 回港易 咁，但係係啦，咁但係問題佢再翻上去嘅時候咧，就要揾廿一日 啦， 係啊，咁所以呢個都我相信嗰個成本都係好重嘅投一次票。 嗯，阿黃國健啊，我諗即係好多人都關心啦，究竟而家嚟緊好快脆啦，12月19日就選立法會啦，會唔會重演或者係避免到喺即係較早時候選委會嗰個選舉嘅時候出現嗰啲？延误啊、混乱嘅情况咧，其实经过咗上次之后咧，选委会或者系选举事务处有冇一个完整嘅，甚至系初步都好，有冇一个检讨报告系交过出嚟咧？ 我哋当然唔希望佢重蹈覆辙啦。咁但系上好似前两日有个选委会有个叫做交代报告啦。咁但系又唔系好详细嘅。我個人就唔係太滿意佢呢個交代嘅，咁但係當即係只能夠希望佢唔好再犯一次相同嘅錯誤啦。因為今次嗰個投票人數比上次要多得多，上次大概係4000多张票，搞咗13-14个钟头，真係好令人費解啊！ 係咯， 咁今次希望吸取到教訓，即係避免上次嘅錯誤。咁但係到底係嗰個主要點個關鍵點喺邊度搞到上次咁嘅狀況咧？咁其實到而家我哋都唔係好明嘅。 係咯，咁既然嗰個檢討都唔係即係咁到位啊，咁點有信心可以今次會避免到上次嗰個混亂咧？ 這個只能夠就係一個好良好嘅願望，即係話為選委會能夠吸取到上次嘅教訓，即係上次衰邊度？咁今次就主力針對嗰啲問題去做一啲整改啦。咁都好，即係好難保證。即係如果我哋外人就好難保證啊。咁但係選委會或者係選舉事務處，佢哋應該心裏有數啩。 係，黃國健啊，由於我哋就嚟聽呢個7:30嘅新聞報導啊，咁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嘛？ OK， 冇问题， 多谢你吓。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大家对于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安排有咩嘅意见呢？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公司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注意到相關的證據顯示，支聯會一直堅持和宣揚五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按照所有相關資料來理解，客觀含義就是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支聯會亦都一直積極支持通過活動推動五大綱領。支聯會稱本人蔡耀昌說，有關決定當刊憲公告之後，即是等於支聯會被取締解散，他對於政府的決定表示難以理解和遺憾。他又說，支聯會已經通過自動稱本決議，現正進入稱本階段，實質上等同即將解散，看不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有什麼必要多此一舉。前民陣召集人25歲的陳浩桓被指前年九月在港島參與遊行，被加控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他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控罪，被裁判官判處監禁3個月，當中2個月和其他案件的刑期同期執行。陳浩桓即是加監1個月，連同早前其他案件的刑期共判囚22個月。控方在庭上播放几段影片，身穿公民抗命自养上衣的陈浩桓接受访问时说，游行是基本权利，行动是公民抗命，已经准备会被捕，不怕入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现时大部分从海外或内地入境本港的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会取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有关安排和调整是对抗疫情的强化和更新，而部分业界对市民生活很重要，例如跨境司机，有关豁免仍会保留，相信政府会就有关调整作公布。他又说，当局正研究是否容许只打一针的青少年回港，但强调必须有相应的检疫措施。另外，對於特區政府正與內地商討恢復通關，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表示，若果當局決定修訂患者出院的條件，醫管局將會跟進配合。蘇丹軍事政變引發的動盪持續，首都喀土穆有示威者燃燒車胎，濃煙升上半空。在尼羅河對岸的恩圖曼，社會陷於停頓狀態，士兵和示威者分別設置路障封鎖道路。軍人部署在喀土穆和恩圖曼之間的主要道路和橋梁禁止通行，銀行和自動提款機停止服務，用於轉帳的手機應用程式無法啟動，當地廟宇的揚聲器響起叫民眾加入大罷工的呼籲。高度政府總理哈姆杜克和一批國員早前被武裝人員帶走和扣押，去向未明。終於，哈姆杜克的資訊科技部門強調，哈姆杜克仍然是國家合法領導人，指奪權者干犯罪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漸轉多雲，明日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最低氣温約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7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四早上有一兩陣雨，週末期間雲量較多。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个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好啲，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路面方面，较早前青葵公路呈祥道西行线去荃湾就好多车就较为挤塞嘅，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太子道东东行线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清水湾道交界比较塞车，龙尾去到新蒲岗启新道。九龙湾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常月道。 觀塘的善發道就是因為懷疑氣體洩漏，來往方向繼續有封路措施，受影響的駕駛人士請暫時改道行駛。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站至美林村段仲是多車，去九龍方向交通就回復暢順。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要保持安全車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煞停，司機和乘客都會安全一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幅度，一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它可能是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尋日咧，選管會就發表咗今屆立法會選舉嘅活動指引啦。咁啊，對於今次嘅投票啊，同埋即係嗰個嘅點票安排咧，都有一個一個仔細嘅交代啦。咁頭先我哋討論到咧，就係上次嘅選委會分組界別選舉咧，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啦，咁都導致咧點票嘅時間咧比預期長咗好多啊。咁今次嘅立法會選舉有冇一啲嘅改善嘅方法咧？咁我哋不如請翻我哋頭先傾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出嚟先，黃國健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不過都喺繼續討論之前咧，都要講翻，其實選管會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咧就發表咗關於上次選委會選舉嘅一個問題嘅報告啦。咁當中都點出幾個問題咧，就解釋翻點解點票用咁耐啊？咁因為今次第一次係用呢個嘅電子選民登記冊啦，咁有啲嘅票站咧就係發現咧嗰個嘅選民登記冊同埋即係嗰個票根嘅數目唔對啊，有啲嘅工作人員唔熟習用新嘅電子結算表啊。后来咧，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填写选票结算表嘅时候出错咗啦吓，亦都咧系亦都系譬如去到点票嘅时候咧，又放错票喺其他嘅盒啊，或者系用嗰个光学标嘅阅读机点票嘅时候咧出现 GM 纸啊，呢啲几个情况咧就令到个点票慢啊。咁今次选管会咧，其实喺点票方面咧有啲嘅修订嘅安排嘅，咁包括咧就系今次喺地方选区同埋功能界别咧。不如用翻人手點票啦，嚇咁就穩穩陣陣。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文件唔齊咧，咁啊選管會話咧就係、是、就算即係如果除非嚇、除非係影響到開箱點票啦，咁否則咧就算文件唔齊全咧，不如就一路處理一路點票啦。 可以點都可以繼續點， 係啦，繼續點住先，咁一路處理翻啲文件問題咁。呢啲嘅方法有冇令到你安心咧？ 其實。就好難安心㗎啦，因為佢點出嚟嗰幾個問題其實唔係大問題嚟㗎，好可能係即係都係人為嘅出錯嚟嘅啫，咁但係都搞咗咁耐，但係今次嗰、那個複雜過上次好多嘅地方咧，今次係三部分嘅立法會選舉，一部分就地區直選，一部分功能組別，仲有一部分就選委會，咁嗰個票啊更加複雜嘅，咁阿彌陀佛，希望佢唔好再出啲咁嘅錯誤咯。 系咯。 即系你觉得嗰个检讨报告就诶讲咗个后果，但系个核心究竟点解会出现啲咁 系冇错 系嘛？ 你讲得啱，我 咁多不同嘅甩碌系同一时间出现，咁系咪个管？ 我觉得未必系主要嘅原因咯。 系啦，系咪个管理问题咧，抑或系其他嘅原因咧？就 可能会有，或者系嗰个工作人员嗰个灵活性啊、灵活度唔够啊。嗰類咁嘅嘢可能都會有影響嘅，即係話少少嘅嘢，佢堅持一定要修正咗先進入下一步、 所以你話嗰個報告不到位就係咁嘅原因係咪？ 我自己覺得啫，咁或者佢哋唔係咁認為啦。 咁、換言之，係咪都對於譬如選舉事務處去對處理選舉嘅流程啊，以至到即係譬如都可能喺每次選舉嘅過程都要募集唔少嘅公務員去到幫忙去做呢次嘅選舉喺培訓方面，佢哋係咪熟悉呢啲嘅選舉流程咧？係咪呢啲地方都要加強咧？ 我相信呢個都有關係嘅，因為你徵集咗一啲公務員啊，佢唔係做即係佢唔係主責做呢行噶嘛。咁雖然係一啲比較簡單嘅功夫，咁但係如果你嗰個訓練不足咧，都係容易出錯嘅。 嗱，我前讲开今次即系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咧，我谂你喺政坛咁耐，譬如我哋做新闻一段长嘅时间咧，都会留意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就系到而家都未知有边个参选，系嘛？ 星期六就提名噶咯， 建制派。嗱，今次嗰、那个喺新嘅选举制度之下，照计建制派系主力嚟噶，系嘛？亦都即系所谓对家。就嗰个声势已经系即系弱咗好多啦。咁点解到而家礼拜六提名啦？咁啊，工联会又好，民建联又好，嗰个选举名单一再押后公布，点解咧？几时先可以公布得 咧？其他政团咧，老实讲，我就唔敢评论啦。咁工联会系要等嗰、那个。理事会开会，最后拍板先可以。 理事会系等咩先开会咧？ 理事会系理事长决定嗰个开会时间嘅嘛，可能佢啊就翻个例会时间啦。咁都应该系呢个礼拜尾噶啦，开会时间系啦。 咁呢个礼拜尾都提名期开始啦。 差唔多啦。咁有个好处就系避免泄密咯，可能。 喂，咁但系你都我谂你嘅清楚，亦都因为就报道都写晒系要等北京嘅最后拍板，咁你点样评论呢个报道咧？ 嗱，我就真系冇接触过，我唔敢讲。咁报道系咁讲啦，咁但系实际嘅情况系乜嘢咧？咁我真系唔知，因为我完全冇接触过呢一方面咩名单啊，呢一方面嘅嘢。 咁你自己都系要等最后决定咯，系嘛？ 我已经表咗态，即系我希望系可以休息啦。咁就但系因为呢、这个工联会不嬲，我哋嗰个传统嘅作风咧，都系有个集体嘅决定，所以最后而家就等紧系理事会做一个最后嘅决定咯。 会唔会到提名期开始咗之后，建制派先至有明确嘅名单出嚟咧？ 啊，咁呢样真系唔知啦，我 都有可能喎，系咪啊？ 我唔敢话完全冇可能，但系只能够喺呢个阶段就话唔知嘅啫。 咁够唔够时间做选举工程啊？ 选举工程 让选民认识啲候选人都有啲时间啦，我谂到系嘛？ 我相信呢个系一个新嘅选举模式啦，选举方法啦。咁啊，三范嘢即系头先讲嘅地区直选、功能界别同埋选委会，可能有唔同嘅诉求都唔定嘅，即系大家所需要嘅叫做选举时间，可能都会有啲差别咯。可能有啲组别可能够时间，有啲组别可能就慢啲咁啦。 好啊，唔该晒黄国健，系多谢你。 好， 黄国健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又睇星期六提名期展开嘅时候，有啲乜嘢嘅人士去到报名参选立法会咯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题目。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人才点样去寻找？人才系咪天生嘅咧？透过培训系咪必定可以成就人才？培训应该怎样进行？不同行业、不同背景，会不会有不同的需求呢？岑日飞同嘉宾翁婉薇、曾伟恒一起讲人才培训。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诶， 做咩搽防晒嘅睡纹？ 我 去游水啊，得喎。 咩得啫？都冇怨你。 我系话我去同你赶开晒啲狂风浪蝶啊。 细杰，我冇话去游水啊，我谂住搽防晒去行山啫嘛。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倾下紫外线同防晒嘅关系。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观鸟会嘅代表倾下麻雀仔点解少咗三成咁多嘅。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啊。冯德雄啊，呢个时间咧，想讲讲一啲呃保险嘅奇案啊吓。咁啊，廉署咧就系寻日就讲啦，就话上个月咧就倒破咗两宗同保险相关嘅贪污诈骗集团。其中一宗咧就系伪造保险虚假索偿嚟噶，咁啊保险代理咧就为投保人就买咗一啲都几贵嘅伪造保险啦，再用另一位嘅癌症病患者， 都几匪夷所思嘅， 系啊，所以我话奇案啦，就用另一位癌症病患者嘅医疗记录嚟到诈骗保险公司900万嘅赔偿吓，咁之后咧呢个嘅保险代理更加系至少三次重施故技，咁喺本地同埋内地嘅医疗机构咧攞到一啲嘅癌症医疗证明，咁就四张保单呃咗咧就系合共2600万吓，咁啊保险代理就已经落网啦，另外仲有三人咧都系落网嘅咁，咁啊预计咧就系更加多人被捕，因为个案咧仲系调查紧。咁另一宗咧又系讲紧一个嘅关于一啲 公司入边咧 吓 保险公司入边 保险公司入边嘅一啲问题嚟嘅，咁就系咧系有人咧就系将一啲嘅单咧俾另一啲嘅员工啦，去到话自己嗰张单系佢签嘅咁咧就我嚟呃一啲公司嘅佣金吓。咁啊！呢啲奇案究竟系点解会发生嘅咧？ 都几奇怪，就是你讲嘅第一单啦，即系揾人去顶替呢一个啦，即系佢帮人买咗保险之后，然之后咧，即系买保险嗰个人咧，就应该系冇病冇痛嘅，咁啊可以用一个即系较低嘅保费啦。然之后透过中间人去物色同投保人外貌、年纪。外貌喎嚇，年紀背景相似嘅，而有重病嘅人啦。我睇呢單新聞咧，當然即係廉署就破獲咗，即係拉咗涉嫌嘅人物啦。但係亦都令到我咧不禁係有一個好奇啦，或者懷疑啦。究竟所謂透過中間人去物色呢一啲背景樣貌相似嘅本身真係患咗重病嘅人，這個其實係咪一個有系統嘅操作嚟嘅咧？ 係。 啊、即係會唔會係其實係已經係有一個好一條龍嘅操作嘅方式咧？就係、是、已經有人咧就係、是、你邊個買保險呢、這個係咩特徵？得我幫你揾翻一個類似一個咁樣嘅特徵嘅人嚟，即係一個有規模嘅操作啦。咁呢一點又暫時喺個案情度未見到，睇下將來上法庭嘅時候會唔會有多啲有趣嘅資料可以披露出嚟啊？ 不如都問下啲保險業界嘅人士啊，咁究竟呢度有冇一啲嘅即係譬如漏洞啦、啊，有冇需要即係再睇得緊啲保險代理所交出嚟嘅啲單咧？咁啊，電話旁邊係請嚟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啊，劉佩玲你好， 劉佩玲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人， 係你好， 係呢度即係講頭先第一宗案件先啦，即係講緊就係話揾一啲樣貌相似嘅病患者嚟到咧係 頂替。 系啦，顶替吓，去到申请嗰个嘅保险赔偿咁。咁其实对于保险公司嚟讲，系咪冇办法去查核到嘅咧？ 嗱，咁讲啦，其实保险诈骗咧，诈骗保险赔偿啦，其实都几普遍嘅。即系大家可能以为好似奇闻咁，其实根据啲外国市场嘅经验啦，每赔100蚊，保险公司每赔偿100蚊咧，其中有10至15蚊咧，其实俾骗徒去咗啲骗徒嗰度嘅。即系其实保险诈骗嘅情况都几严重，呢个系世界性一个情况嚟嘅。咁香港都唔例外啦。咁而且香港人智商咁高，好高超啲技巧，咁可能谂到一啲方法。咁我哋估计头先主持 前也有讲过会不会是一个集团式的诈骗呢，我们都会见到有机会是的。那案情我们未清楚，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保险诈骗不难做到，也都有很多人以身试法，未必次次都那么大规模，但很多人就可能用下博彩心理啦，碰下运气啦，还掂又是或者贪小便宜啦。咁所以我哋香港保险业联会喺2018年嘅时候咧，都推出咗一个预防保险诈骗嘅侦查系统，其实就收集咗一啲同索偿同埋保单资料有关嘅数据，摆落一个嘅资料库度，然后利用人工智能嘅侦查系统去揾一啲奇怪嘅一啲个案例出嚟，然后再去由理赔员咧再去深入咁調查。咁我哋見到呢，其實如果譬如頭先講嗰種嘅情況，即係會唔會有一班關聯嘅人士大家同一時間去索償同一個病症呢，咁有機會係用人工智能係揾到出嚟嘅。咁我哋其實呢個係用科技去對付騙案啦。咁當然啦，亦都希望市民小心嘅一樣嘢，就係啲人會覺得保險公司俾人呃啫嘛，唔關我事。但係其實記住，我哋每個人都係受害者，因為我哋全部都有出保費，而保費擺落個風險池度咧，大家分擔嗰個風險嘅。如果有一部分嘅錢去咗啲騙徒度嘅話咧，其實我同你同埋兩位主持人都其實俾緊負擔緊個保費。咁保險公司一定係有個 safeguard 喺度嘅，一定有啲防衞措施，譬如一啲嘅有經驗嘅調查員一定會係可能會睇到嘅情況。咁我哋睇到今次嘅個案都係有經驗嘅理賠員睇到嘅時候就去調查，跟住就舉報，咁呢個都係我哋做緊嘅嘢啦。咁但係騙徒嘅手法好高明嘅，有時會防不勝防。咁亦都希望用透過人工智能嘅系統啦，或者透過理賠員更加有經驗咧，可以偵測到多啲嘅個案出嚟。 譬如好似今次第一個 case 咁啦，即係用啲年齡、外貌同埋背景相似嘅人去頂替原本即係冇病冇痛嗰個投保人啦。呢啲 case 你哋以前有冇聽過啊？ 我哋冇 exactly 聽過咁嘅 case， 但係有聽過有頂包去睇醫生，然後去索取一個賠償嘅。咁但係今次呢個幾大規模，我哋見到 involve 嘅人都幾多，咁同埋又有醫療機構有中介人，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比較有組織嘅案件啦。咁以前可能我哋會經歷見過一啲都可能係類似嘅，就係去利用人哋嘅身份去睇醫生啊，咁去做一個索償嘅詐騙嘅索償，咁都係嗰句啦。咁有經驗嘅調查員可能好容易會睇到，咁我哋都希望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偵測到呢啲嘅騙案。 係，使唔使話即係每張單都由保險公司去到又揾人查一下先咧？因為即係始終代理交嚟嘅單都可能要保險公司再查一下，使唔使咁樣咧？ 其實買保險有一個嘅自承原則嘅，即係話保險嘅買單人係有一個責任，佢需要報如實咁申報所有嘅資料嘅。咁保險公司咧喺買單嘅時候咧，因為如果每一張單都去查清楚嘅話咧，就會用好多時間啦，亦都會拖長咗去審批個時間，令到投保人咧。一個誠實的投保人那個投保的過程無限咁樣延長咧，其實就唔合理嘅，亦都唔划算，因為最後那個費用都會係轉嫁翻落消費者度。咁所以通常保險公司都會喺批咗單之後，再有索償嘅時候咧，先會去做呢個查核工作。因為你知道咧，買單嘅話未必要第一時間索償咁，亦都會有啲時間可能或者未必會每個人都索償。咁呢個一個比較成本效益比較高嘅方法。咁我哋今次見到呢個情況之後咧，即希望我哋業界同事都引以為戒啦。咁啊，睇下有冇啲其他方法，大家討論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比較準確咁去預測，或者比較準確咁去預防呢啲情況。 我想問埋第二單啦，第二單咧就個案情就好似簡單些少，或者冇咁奇案啦。咁就純粹就係一個保險公司嘅高層，即係區域總監啦。咁啊，就係請咗一班年輕人。其实就唔使佢翻工嘅，就佢哋就系做，佢哋就话佢哋系保险经纪，话佢哋做咗生意，实际上系个高层自己做嘅。咁啊，每个月出翻几千蚊俾呢一班年青人，咁啊，佣金就自己代翻，相关嘅奖金又自己代翻。但系其实我想问，既然好多市民都未必明白，既然即系生意都系自己做嘅，咁点解要射落去啲唔相干嘅年青人嗰度咧？ 頭先呢個行為係所謂射單啊， 即係佢嗰個獲利嘅 format 啊，個 formula 係點樣嘅咧？ 嗱，因為保險公司唔同保險公司有唔同嘅發出佣金嘅制度啦，咁但係通常都可能係一個一個。代表一個代理人，佢買咗個單之後咧，佢嘅上線可能會有一部分嘅佣金嘅，會分到一部分佣金。 即係上 override 係咪？ 係啦，冇錯啦，上線嘅上線都會攞到少量嘅獎嘅佣金。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個人咧，就喺虛構咗下邊幾層嘅一個嘅層。即係唔同嘅用分傭嘅一個制度裏面咧，就攞到呢個 quick 啦 ，quick 佢就揾咗呢個法律啦，唔係呢個法律啦，應該揾到呢個方法咧，去乘乘機就攞多啲佣金。咁其實咧依情況可能喺以前比較多，咁但係因為近呢十年啦，我哋都已經係我哋同廉政公署都合作啦，保險業聯會同埋保險界都好重視呢個情況。其實我哋見到比較少嘅，咁今次呢一個係都算係比較大規模啲嘅詐騙佣金嘅情況。咁我哋覺得近年係比較少。但是可能因为亦都那个犯罪的主路可能看中了年轻人想找快钱的心态，又或者年轻人觉得觉得自己没什么损失，我只不过是登记而已，还有我只是拿个身份证出来而已。所以其实我们都想提一提，就算是任何人都好，其实真的没有签空白表格，在未知自己签的什么情况之下，真的没有乱用签名。有时候你看到你好像一张支票，你都不会签一张支票而没写银码，没写抬头都会签，其实个情况一样的。咁亦都呼吁啲市民啦，有时候唔系咁容易搵钱嘅，有啲嘢可能都要谂清楚先至做啦。 但系嗱，我哋即系外边普通市民就都唔系好明白啦。其实你嗰个保险公司嗰、那个奖金嗰个制度或者佣金嗰个制度啊，系下属做嘅生意，你所收嘅所谓 override 系会高过你自己做嘅生意，因为本身嗰啲生意都系嗰个区域总监做噶嘛，其实佢话系嗰班细路做嘅啫，其实系佢嗰区域总监自己做，佢其实佢本身可以收晒嗰啲嗰啲生意嘅佣嘅，但系佢净系收啲生意嘅佣，其实个得益都唔够佢俄称系啲下属做嘅生意多，系咪咁样噶？ 我因為我案情我都唔係好清楚啊，但我哋估計佢應該收咗兩層嘅佣金啦，即係除咗下屬個佣金之外，佢只係分咗一部分嘅錢俾翻嗰啲嘅所謂嘅下屬啦。因為頭先你講過啦，嗰啲下屬根本冇做嘅生意㗎嘛，咁可能俾少量嘅獎金佣金嗰個下屬，咁然後就自己代咗另外嗰啲。嗱，因為案情我唔清楚咧，我哋呢個都係 哦，即係話原本嗰個佣金佢都收咗，然之後就再收獎金。 可能係啦，兩層嘅佣金佢都收曬，咁所以我哋就係話。有機會是咁，咁但係因為我哋見到新聞，我都係睇新聞報道睇到資料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估計。咁但係我都係咁講啦，任何好完善嘅制度咧，都有不法之徒可以乘虛而入嘅。咁就係、是、就係有啲即係有心人裝無心人啦。咁所以有時會難避免。咁但係我相信而家保險公司個檢核制度都幾完善嘅，所以佢哋先會發現咗呢個情況，然後就去檢舉佢哋啦。咁我哋見到保險公司其實自己做緊好多內部嘅一啲嘅核查工作啊、審批嘅工作啊咁。咁我哋覺得好事嚟嘅，亦都好多謝廉政公署幫我哋好快速咁執法，亦都破獲咗呢兩個大案啦。咁 係嗱，而家即係可能好多嘅保險從業員咧，咁佢可能都係以一個都比較即係自由身嘅方法去到為即係保險公司去埋單啦。咁亦都未必需要翻公司嘅，可能都咁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保險公司點樣去即係睇呢啲保險代理嘅一啲表現啊？佢哋係咪真係做咗單啊？點樣去核實佢啲工作表現啊？佢哋簽嘅單係咪真嘅？咁呢保險公司係做咩嘅咧？會？ 其實所有嘅代理人，全香港嘅中介人都一定考核一個保險嘅中介試啦，入職嘅試一定考到嘅。咁呢個試係一個公開試嚟嘅。咁佢哋都要有一定嘅學歷啦，咁亦都要有一定嘅資歷水平先可以入到去入行嘅。咁入咗行之後會受過培訓啦，然後產品嘅培訓啦，以至一啲客户服務嘅培訓啦，同埋公司嘅文化培訓。咁其實而家好多嘅保險中介都係有個好有規模嘅團隊去監管嘅，或者去管理啦，唔好話監管去管理啦。咁而家管理監管中介亦都有香港保監局。咁其實每一層都有唔同嘅人喺度處理緊中介人嗰、那個。工作，咁但係你話如果有不法之徒要揾一啲咁嘅垃圾去走嘅話，其實有時真係係避免唔到㗎。不過就唯有係真係發覺有事嘅時候咧，可能就要收緊啲，然後就去做一個檢舉工作。咁我都係咁講啦，好完善嘅制度都會有人可以走到個垃圾去揾到去乘虛而入。咁但係保險公司係有完善嘅監管制度，我哋都見到嗱，香港而家有 差唔多13万个中介人，咁里边有8万几个系一啲咁嘅类似呢啲嘅独立嘅中介人士嘅代理人嘅。咁我哋见到其实投诉啊，投诉数字亦都唔好高，700多宗啦。上半年，今年嘅上半年700多宗。咁你话有呢啲咁嘅案，你都觉得一个奇案啦，一个大案啦。咁其实系比较少嘅。咁我觉得整体其实香港中介个水平都系高嘅。 好，唔该晒刘佩玲，多谢你。 唔该晒。 刘佩玲咧就系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